歌曲是来自于维里安的 intro， 我是玛丽， 我是佩佩猪。 佩佩猪好，佩佩猪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六，佩佩猪今天有人生日呢。 谁呀、啊？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8月13生日的草灰搭，草灰搭。我是最近开始听青春点点点的，当时同事给我听吉米的信之后，我觉得哦，就醋鼻烟呢，然后就开始每天上班追录音档。谢谢青春点点点可以陪伴我上班的时间。我今年满23岁啦，出社会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都算是顺利。生日愿望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顺利的度过每一天，然后希望我可以更勇敢一点去突破未来的难关。最后想要祝我的双胞胎妹妹23岁生日快乐啊哈哈。 双胞胎诶、欸。 对啊。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用最吵闹的方式，要闹一点。 闹。 狂啊。 我觉得在。 祝我们生日快乐、哦。 再怎么闹我都没有办法比虎鱼组来的闹。 虎鱼组你要跟大家讲一下嘛，不然他现在如果听什么虎鱼组是什么 就是星期三晚上的时候一个日本来自于名古屋的少女偶像团体，他们真的元气满满， 嗯， 好闹，闹到我不知道听众耳朵是否能够承受得住。 那时候在办公室听是还好 哦， 你就是听到一个很 元气， 很元气，或是偶尔很整齐的少女呼喊声。 嗯嗯， 你知道虎鱼组，他们叫虎鱼组嘛？在离开电台的时候，就经过办公室会跟大家说拜拜， 再见， 拜拜，拜拜，再见，再见，你好，你好。嗯、然后最后他们要跨出我们那道门的时候，一起转头，然后讲了很长一串的口号。 嗯， 然后因为太急了，然后我也听不懂那是什么，可是就是。可能类似说， 就他们的再见跟他们的打招呼， 对， 就是、我们是虎鱼组这样， 对对对，然后今天谢谢大家，然后最后再见，然后每个人就90度鞠躬， 嗯， 然后现场说啊， 对啊，就是偶，真的就是偶像，就是， 而且是非常有礼貌的偶像。 可是日本偶像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那时候在看小孩女的时候， 嗯、 对，就是那种感觉、啊， 对啊。 然后他们也真的每一个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有自己一套的。打气跟自我介绍方式 方、嗯、 对，就比如说我是佩佩猪，佩是什么的佩哈，噔噔噔噔，然后就有个节奏，然后拍手，嘿，他什么的猪呢，哎，佩猪耶，这样子。 所以刚刚是你帮佩佩猪自己想了一个应援方式吗？ 啊，对啊。 那你怎么没有在 ending 祝他生日快乐呢？他是超会的、啊、 哦，超会的哦，不好意思，我刚刚 focus 在佩佩猪的出场。 佩佩就出场，要退场的时候要记得是说生日快乐的。 草灰，草灰搭跟什么？他的双胞胎妹妹哦、喔。 对， 在这边祝草灰搭生日快乐。 很闹的，我很闹的，我很闹的。 这是国修老师教我的，叫做高反差。 音乐全主打。 当冬夜渐暖后，我们怎么放下再见？孙燕姿与藤井树共谱半句再见，百转千折的思绪唱出对过去遗憾的告别。 一张照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残缺的诗篇，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微红的眼，微亮的天，好一次失眠，回忆轻易带走了时间，有些从前太执念，那痕迹太明显， 快 令人窒息的疗愈情歌，孙燕姿给你说再见的勇气。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幸福团圆品中秋，品玉芳让您最健康。 燕窝低基金十全礼盒，五福礼盒第二盒五折，现在还有满额赠，燕窝好礼大方送哦。 中秋团圆好礼就选品玉芳， 快拨02-7716-6228，7716-6228。 2016救救甘苦人公益募款活动开跑喽！由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和 7-11 合作的偏乡肝病筛检计划正式展开。即日起，请到 7-11 投下零钱或使用 iPhone 捐款，让我们一起消灭国病，救救甘苦人。免费肝病咨询专线0800-000-583。 大家好，我是许嵩。 身上那双大海如影无形，委屈在人群中变成记忆，形成这本纪实小说烦恼笔记。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感言，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一夜之间多遥远。浑浊的雨水都能洗尽一条街，天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下才好看，其实磨掉的线转身奔向无限未来，从你一眼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你一眼我的起点，都纯粹才是我的世界。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都在我的第一眼。身上那双大海如影无形，委屈在人群中变成记忆，形成这份其实小说烦恼笔记。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感言，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未来从你一眼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一眼我的起点，都纯粹才是我的世界。完成我们的语言，守护着，守护着这湛蓝。 最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我们要回信了。今天这一周我觉得信蛮多的，所以我要火力全开， 尽量开。 哇，好难唱。第一封信很厚，它是 Rain。像这样写信给陌生人的事哦，排除参与公益活动，就是那种写卡片啊、送礼物给偏乡孩童的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信给陌生人。 初体验很好玩吧？ 觉得这种感受很神奇。其实呢，我是今年三月才知道这个广播节目的。我从来没有听过台湾的广播啊， 身为一个所以国外的你有听过咯？ 对，他接下来就要讲，他说平常为了练日文的时候都是听日本的新闻时事类的节目。大学的时候还很迷阿拉西的时候呢，也会听各个成员的广播。哦，他们有各个成员广播 分开的吗？ 对啊， 还不是一组一组一组这样。 但就是没有听过中文的。好，我必须要说啊，其实我最近也蛮迷听 podcast 的，然后会听，我现在固定有听一个人，就是我之前常在节目上提到他，就是Timothy Ferris 那个一周工作四小时啊，身体调教圣经，然后就还有教你煮菜，反正就是各方面的达人的那个人，然后呢，他也有做 podcast， 他也会就是邀请一些就是厉害的人，然后讲 podcast， 可是呢，他的讲话声音。 太催眠了， 对，他的讲话声音并不如他书的这么有吸引力，讲话声音非常的催眠，所以我现在的睡眠常都是被打断，因为晚上有时候太晚睡，然后早上有工作的话就是被迫打断，就被迫早起嘛，所以我就是午间要补眠，可是午间补眠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时候一躺下去的时候，虽然你累，但你不会马上睡着，因为那不是你睡觉的时刻。但是 Timothy Ferris 的 podcast， Oh my god， 超好睡吗？ 超级好睡啊，超级好睡，而且你知道我同时在练习很多事情，因为之前外语达人 Terry 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练习 shadowing， 就是你要练习一个外语的话， 练习一个外语的话， 对，你就是跟着他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对，你就跟着他学他的音调啊，对，然后你就可以跟着讲话，然后就会学得比较快，比较。你的听力跟说的能力同时都可以进步，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 你又要睡觉，你又要听， 对， 你又要练习， 对， 那这是冲突啊， 完全不冲突，完全不冲突， 为什么？ 我就开了以后，因为他前面就反正我就开了以后，然后就跟着 shadowing， 我就躺到床上就 shadowing， 这个讲没两句就睡着了， 那就是冲突，你就是没有在练习呀， 没有，但是就是我前，但 你觉得还是有做到了， 就是我但因为我的重点是要睡觉啊，不是前面就是反正还没睡着的时候顺便就来一下一两句，一句也好两句也好，但我觉得就是哦，这真的太棒了，就是他的 podcast 好助眠哦，像我昨天然后我又要睡午觉，可是我就没有开 podcast 来听，我很 失眠啊， 我很累，可是我就是多翻了一下，我是不会失眠的人啊，但是我就多翻了几下才睡着，不像就是听 podcast， 就是你知道就听听马上就哦， 我跟你说，你只要找到音调跟你睡眠频率是合的话哦， 对， 就那个人就是你的神仙， 太棒了。而且你知道他的 podcast 都讲一些就很正面的事情啊，什么如何想大一点，什么然后或者在各领域，他也有找那个 comedian 喜剧演员讲说他们的电影，然后怎样怎样，反正就是各方面就很多新知。然后你看那个 title 都很想看，很想听，然后我从来都不知道 在讲什么。 我之前有很认真的听过几集，但是现在你要我讲出就是复述书他到底在讲什么很难，对啊，因为他们真的很像 欢迎加入用 podcast 睡觉的行列， 对，他们真的很像日常聊天，就有点像可能你今天听完马克信箱，然后你就在听的时候觉得讲话我都听得懂，可是过了一天或过了两天，甚至不用过一两天，你听完节目然后突然你的室友问你说你 刚 刚听什么， 他 们说什么，完全都不会记得，真的你不会记得。好，然后 Ren 说他从来没有听过中文的广播，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找来听，可是呢就三月的时候某一个周末的晚上，他什么事都不想听，什么事都不想做，也不想要再听任何的外语了，所以 Ren 是一个多语达人吗？就是很认真学习语言的人。 然后他就说，我就是想要听中文啊，想要听中文这个欲望非常的强烈，平时呢我就不会有这样的需求，但那一刻突然爆发了，所以我就在 podcast 上面呢寻找有趣的台湾节目，结果惊为天人。 有到这么夸张吗？ 我太喜欢两位互动的模式了，讲话的方式，对待听众的态度，一切的一切， 我们就是很有态度，我们就很有爱。 我们现在已经很没有态度了、啊、 以前很有态度，现在很有爱啊、 yep.反正对我来说都异常的新鲜，从此之后呢我就每天听青春点点点啦。但很抱歉的是，因为平常都很早上班，所以我都是听录音档。会决定动笔写信给你们，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那个会让我买信纸囤放写信的频率，像在写日记一样的友人。我和他呢是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国小六年级因为彼此都爱看小说所以变熟。国小毕业的时候呢，我不是很慎重的写了卡片给他，要他多联络。什么意思啊？我不是很慎重的写卡片， 就是随随便便说，哎，记得多联络哦，这种感觉吗？ 在我都忘了我自己有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突然收到他的回信，这真的是男人耶，这是男人。我们国中高中都不同校，期间呢都一直通信，过着像笔友般的日子，也随意的约定着以后要一起上台北，一起住。我们都挺随性的，不会硬要让事情发生，但通常事情都是在不强求的时候才会最美好。我和他呢不约而同上了同一所大学，同样的学院，这真的很巧耶。但我记得自己当时也没有很惊讶，只是隐约松了口气，因为在异地有认识的人的安心感比什么都来得强烈。 嗯哼， 我是个很怕生的人，不善于也不喜欢交朋友，也不喜欢出门出游。他跟我相反，他很外向，他很善于交朋友，喜欢出门出游，他受不了无聊厌腻。而我曾经一整年的午餐都吃白吐司也 OK。 一整年耶、欸、 这好夸张、喔、一整年耶、欸、这让我想到我的大学同学，他对他那时候我一开始认识他也是他每天都吃白吐司， 不是因为任何的经济压力或什么的，就是他懒得想， 他就吃，我不知道是不是懒得想耶、欸、反正他就要每天吃白吐司。Amazing。 然后呢，因为我是这种不知无聊为何物的人，所以如果不是他邀请我的话，我几乎什么都不会主动去做，看电影啊、舞台剧啊、健行啊、展览啊，很多都是他提议下才去的。大一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社交能力在班上在系上建立了关系，但我根本不在乎，我内心认为我有他不就够了吗？我抱持着这样的笃定，到了大二，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像在念鳄鱼笔记的感觉啊？ 鳄鱼笔记是什么？ 就秋妙经的书 哦。 大二的时候呢，有一名很特别的老师，不论是课上还是课后，都很愿意跟我对话。我想，大人学术界里的人文科老师们，大概都有看透人心的魔力。才交谈没几次，他就点出了我想都没想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花了我一年思考。两年适应，一年释怀，到了现在，现在我26岁，才完全的放下了。 哇哦， 什么问题啊？ 对啊，好神秘哦。 什么问题？老师大概问了我平日的活动作息之类的问题，而我大概提到了太多次那位友人，毕竟当时呢，会让我生活里面有动静的，就只有他而已。 嗯， 但老师呢，却语带嘲讽说，那个朋友有一天也会因为交了男友或其他原因而离开你，到时候你怎么办呢？啊 ，Rain 是个女生， 嗯， 因为她现在用了女生的她在写了。当下我只是笑着回应说：“才不会呢。”但这句话就从此在我的心中回荡， 心魔 在脑里盘旋。我开始一一检视那些我以为理所当然的互动，才察觉，哎，对啊，我所认定的友人只有他，哎，只有他而已。当时我对于朋友的定义非常严苛，要能敞开心胸谈论具思考性的严肃话题才算是朋友。这不严苛啊，没错啊， 嗯，就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跟人家谈。 嗯，而他的友人呢，却存在着许多人。我开始正视我们的差异，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地位高低。我不停的回想，不停的悲从中来，哎，我是不是把他看得太重要了、啊、重要到我以为他想做的事就是我想做的事，如果不是他，我根本不会去做的事根本细数不完。这个察觉让我的世界崩坏了，我反复的想着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突然觉得自己只是他人生计划里的棋子。哦，讲到棋子就夸张了吧。 可能他那时候比较悲观，所以用的词也比较阴暗一点。 我变得很忧郁，极度厌恶自己，痛哭了很多次，但我没有对谁诉说自己真实的烦恼，因为觉得自己的烦恼很丢脸。当时即使知道是愚蠢的烦恼，但还是放不下，而且当时太过年轻，一有挫折就想要死的年纪，这么严重。 不是啊，你要想他人生就是这一个朋友诶，然后你意识到你唯一的这个。 我只要有空堂就会爬上顶楼，犹豫着要不要往下跳，这么严重。很认真的思考自己活着的欲望何在，我没有任何的企图心，那活下去有何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为何要让它持续？接下来他用分点段落，一，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完全依附他人；二，意识到他人并不认为我和他和其他的友人有何差别；三，意识到自己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和目的；四，意识到自杀并非可耻的行为，反而是种顿悟。因为上述这种推论呢，让我的大二几乎被死亡的阴影给覆盖了。但那个时候呢，另外一名老师，一个心理学的老师，读了我对于生之疑惑的信之后，他回复了我。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有十分想了结生命的时候，他也曾经茫然无措。最重要的是，我问了他，老师，你会嘲笑像我这样的人吗？老师回答说，我不会嘲笑任何人的人生，没有人的人生是应该被嘲笑的。他的这句话将我从地狱中拉出，我真的很感谢老师的救赎，很难表达压在心头的大石为何因此就重量减半。但我想，我当时可能只是非常需要一位懂我的人，肯定我存在的价值。让懂你的人爱你。感谢老师让我想通了，但我的后遗症仍在持续。我知道自己的心属于沉重多虑的，我知道一般人并不愿意承担，而我也付不出了，我不想再把心交给任何人。 所以是不愿意再交朋友的意思吗？ 嗯，大二开始直到去年，我们都是室友，但其实大二开始我就昧着良心和他相处。我不是讨厌他哦，而是两个太过不同的人长期生活下来所累积的压力让我吃不消。我无从得知他对我心境上的变化有何感想，但我想这些对于彼此已经无足轻重。去年呢，他因为结交了情人而搬去和对方住，而我则开始了独居生活。说也奇怪，一个人住，这种轻松的感受似乎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我觉得非常的自由，非常的自在。搬家后没几天呢，我在日记里写了这样的一句话，日子都会过去，人总会成长。我想长成一个人就可以活得舒适的人。而他人的人生与我何干？我和他还是朋友，我从没告诉任何人造成我以往如此阴郁的原因，所以我想他大概毫不知情。其实我已经花了4年将他送出我的人生。好，他写了这么多，写到笔没水了，换了另外一支笔。现在的我觉得心里很松，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擦着亮色系的指甲油，也把头发留长了。当社会人之前讨厌也没想到要尝试做的事情，现在竟然可以做得那么愉快，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对啊，我觉得就是刚刚听了这么多很阴郁的想法，但是你说到你现在擦的亮色系的指甲油，我就觉得好冲突哦。 嗯 嗯，就身为一个编剧应该要注意这种小细节，你不可以觉得想要死的人就是不会想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 嗯 嗯，笔记。但比起外观，我想我的心柔软了不少。以往的我只是为了少数人开启柔软的那一面，现在呢，我只是对谁都敞开心。没有谁是特别的，这是我尚待解决的课题。但是我这个人向来认为时机未到，强求的都不会有好结果，所以这个课题呢，直到有一天我必须面对时，我再来面对吧。我最后写给他的信应该停在2013年。欸，可是你们之前不是都住在一起吗？住在一起还会写信哦，这么妙。 可能久久会有小卡片写一下或是什么的。 而未来也应该不太有机会消化信纸了。他的话给了情人， 而我则用文章来记录想法。空白的信纸应该当便条纸带去公司用吗？想到就有点浪费，所以听着广播，马克玛丽常闹性慌，我就决定把我这平淡人生中唯一壮烈的自己的烦恼自己了结的毫无生产性的故事与你们分享。 这故事很浓烈啊， 这故事很值得分享啊。嗯，对啊，你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跟你有一样的想法，而且、虽然我说你不会知道，但是我隐约知道很多，就是我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有这样的想法可能从国中青春期高中大学，然后甚至一直到出社会等等，都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 我为什么要活着， 就我的目标是什么啊，我平生无大志啊，我胸无大志啊，我到底为什么要活着。然后青春期的时候最常会遇到的可能会用就是这一个问题来逃避念书、就会说读书有什么用，这以后不会用、啊我读书要干嘛这样。对啊，就是这是同样的想法，只是有的人小，有人只是为了逃避念书，有人大，有的人甚至是想要逃避人生，也不算逃避啊，就是质疑人生的意义跟目的何在、对啊，我相信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但所以要谢谢 Rain 你写信给我们，然后也有机会可以让其他人听到说啊，原来这世界上有跟我一样想法的人存在。对，写起来很长但念起来很短，经历起来很苦的一小段人生。玛丽曾经说过，女人只要想清楚之后就会变得很狠心，似乎的确如此。虽然我还没有谈过恋爱，但好像体会到了一点真谛。但我觉得对于你的好朋友来说，你的狠心是你对他来说，你的狠心是毫无头绪的。他会觉得我们本来很好，为什么突然要变这个样子？对，就是对他来说是 很莫名其妙的 。对，是蛮莫名的。换个话题，虽然我本身读日文，也从事日文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日本诶。下个月我要去日本出差了。 Oh my god！ 我讨厌迁移，我讨厌变化。国中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出过国过。我护照重办，买行李箱，买护照夹，真的都从零开始。明明呢办五十了，哦，这什么用词？二十五岁啊，过二十六岁，这什么用词？办五十嘞，却连这些基本配备都没有，真的替自己心寒。总之，祝我出差顺利吧。 那你可以顺便带双证件，在机场顺便办个快速通关吧。 Yes， 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这样子。另外推荐一首歌，这首歌的轻快律动是我近来的心境，电波少女的 Earphone Feed 是什么 Anyway 反正就是电波少女的 Earphone。 好，虽然工作不如想要默默过日子的我所期待的变得越来越忙，但感受到自己的确是有功能的人仍然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就先这样吧，我得在后悔之前把信包好，希望能顺利寄达。对耶，我觉得就是写这么内心的事情真的很容易就写完之后就会觉得我干嘛要写信给， 然后就留下来了。 对，或是就会烧掉或死掉。而且你是写信给陌生人之外，这个陌生人还要在 公开场合念出来， 对全世界朗读你的心境。Anyway， 就是你寄出来了，你做到了，谢谢你 Van。You're awesome. Fashion. 나작작은거그김도놓쳐서는안돼나를간단해기찮해뭐가됐든전부내게어울려봐좀더섬세해지도록멈추지말고더다가와도좋아 笑，让你靠，却从来不求回报。陈大天深情推荐，暖场男朋友。 朋友之间我最活泼，把你供成一个皇后，任何时候永远都得宠。最怕我有失手，最怕你不懂我话多，为什么散场之后又还给我落寞。只能漫长的男友，人群中躲在嬉闹背后，当被你的忽略层层剥落，我才发现有多痛。漫长的男友，角色中途却落在其中，我愿继续在你周围守候，你是否会偶尔感动。 何启宏作词，陈大天作曲演唱，暖场男朋友收录在陈大天第二张专辑《一百种失恋的方法》。 感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云林维多利亚实验高中通过 IB 大学预科、IGCSE 剑桥国际双认证，维多利亚拥有最正统国际班，选择维多利亚国际班，顺畅与国际大学接轨。IB 课程可抵免国际大学学分。维多利亚还有国内实验高中、双语国中小和幼儿园一贯学制，小班教学名额有限。预约报名请洽05-537-8899 537-8899。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 I can do it。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天你 UFO， 最棒的就是你。 的歌曲，今天在马克信箱为你播的就是泰妍的个人第二张最新迷你专辑 Why。 我是玛丽。 我是佩佩猪。 嗨，马克玛丽，好久不见。我是杏子，然后化掉。我是凌晨。 为什么我是佩佩猪啊？ Why？ 因为你的头皮是粉红色的，你是粉红色的佩佩猪。距离上一次写信到马克信箱已经是四月左右的事情了，我也从大学生变成了上班族。 哇， 所以我想你们可能忘了我是如何在上一封信里说自己根本就是杏子的化身。一个人讲故事我不记得，可是你一写你是杏子，我就完完全全会全部想起来。 什么 杏子？就是我就说那个娜娜那个女生，就是介入女主角最后获得男主，当时男主角成为正宫的故事。 哦， 好，我就前情提要，我喜欢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我们就叫他张思吧。一开始呢，我主动找机会从公司群组里面加了他的 LINE，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聊天， 开心。 一直到我约他看电影的时候，他就说不了，我还没准备好。然后也是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说他有女朋友。 哦哦哦！ 但他一直不说他女朋友，是因为他跟他女友貌合神离，而且又交往三年了。女生没有提分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提，然后他又想拓宽他的交友圈，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遇到个女生主动了，他也怕说出有女友的事实，这个新朋友就跑掉了。我就答应他，我就答应张思说，好，我会用朋友的方式跟你相处，就算我自己再怎么喜欢他，反正我要毕业了，我也计划要留学，那就当朋友吧。这段故事有唤起大家的记忆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我完全没有，我都在想自己的事情。 刚刚吗？ 对， 你刚才想自己什么事情？ 我在想，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的女生要隐瞒有男朋友的事情？ 她可能也是不知道该怎么提，就是跟这个男生也想拓展交友圈，她想要骑驴找马、啊。我只是不知道欧马克是不是一匹神驹， 我是一匹良驹、 记得当时玛丽在回信上写，就是回他说杏子也有他自己美好的结局，果然我跟张思有了美好的结局， 这么棒。 写到这边，我想单身大使会不会很想杀了我？ 不会啊，单身大使喜欢杏子。 对，其实我蛮喜欢杏子的。我跟张思是在打工的餐厅认识的，在张思出现之前，我跟一个内场的正职 PO， 我蛮欣赏你名字都给得很完整， 就不是 P。 对，我跟正职 PO 蛮聊得来的。有一次呢， PO 就开玩笑说，哎、欸，啊你休假都不出门，可以约我啊。我就想说，聊得来应该就算朋友吧，那 PO 都开口了，那就约他好吧。那我就跟 PO 看了一场电影，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且我们还骑各自的机车，不骑过去。 欧咪，什么意思叫做看了一场电影？看电影应该要发生事情吗？ 就是也没有可能感情升温啊，也没有变得很亲密啊，就真的就是约看电影，就是各自到现场看电影这样子。 哦，我多想了，不好意思。 你可能想很多吧。 我是脑补王。同样也是一匹良驹。 对了，他看电影的时候很闹，时不时手会在我面前挥动，很烦。哎，这真的蛮烦，我可能会不开心。哎，挥什么挥啊？ 我好像可以理解，就是男生挥会说干嘛睡着了，嘿嘿嘿那种，这真的超烦的。 我真的超火的，拜托千万不要这么做。回到故事里 ，PO 的脾气很冲，有的时候店里比较忙，他就会垮下脸，好几次我也跟他吵起来过。后来张思就出现了，张思呢总是安安静静做他的工作，只有叫他的时候他才会抬起头来，并带着韩剧欧巴才有的阳光笑容。天哪，他根本就是地狱餐厅里的一道曙光。在我跟张思越走越近之后， PO 知道了张思跟他女友之间的问题，以及他不敢跨出去认识异性，所以 PO 就会开始向张思推销说，哎，你这跟内场那比较近啊，你可以跟他认识啊，然后干嘛的。但 PO 其实不知道我跟张思已经每晚聊天，聊到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了。 哈，可以这样 旅行？你有点印象了吧？你还说可以这样旅行吗？ 哈， 什么什么的， 可以这样吗？ 反正最后张思跟他女朋友分手之后，心思转向我，那上班的一切情绪起伏都变得很明显。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公开，可是 PO 已经敏锐地观察出张思对我的感觉，开始时不时酸他，哦，工作能力不好哦，是不是眼里只有他等等之类的话，并且找各种理由要求他留下来加班，而且还不算薪水。甚至呢，在我们交往一阵子之后，恋情不小心曝光了， PO 就更变本加厉，故意半强迫他加班，故意不让他跟我休同一天。 PO 怎么这样啊？ 委送吧 ，PO 心眼好小，这种人就是 跟他在一起， 不是啊，就跟他在一起也不会开心啊，就是希望一辈子都不要有人跟他在一起，太恐怖了。 毕业前夕，我离开了那间店，之前 PO 还叫张思说什么毕业典礼那天到场献花，却也因为恋情曝光 ，PO 不给他排假了。我不得不说，他的诡异心思让人猜不透。他开始还会向 PO， 他开始向 PO 说我的不是。是像张思还是像 PO 啊？你是不是写错了？ 说什么我是一个见一个爱一个的婊子，之前明明就喜欢他，后来又跟张思在一起，又时不时想从张思那挖我的消息，甚至说哦，要是这男的没出现，或是我没有鼓励这男的认识你，我们俩早就在一起好不好，只是差我没开口而已。我心里想说 Come on， 我虽然长得不是很正，我也的确单身了一年，但是我桃花运再怎么差，我还是有选择的权利吧，这男的到底是有多自以为。 这男的好糟哦，好， 这男真的 很 不 OK。我回到家乡工作之后，然后 Paul 就更不让张思排假了，这件事情快把我跟张思都给搞疯了， 见不到情郎， 希望张思可以赶快找到新工作，甚至来家乡陪我。这一段番外篇可以让单身大学心情好一点了吗？你跟他在一起我不会不开心啊，我觉得 对啊，那就赶快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啊。我觉得比较不开心的是 Paul 真的蛮可怜的，蛮 性格偏差， 蛮 sad 的。好的，谢谢凌晨来解决我们的性慌。 我要继续哦， 请莫约三分钟吧。 三分钟它有七面，我写得完吗？讲不完吧。 那你可以换一个简短一点的吗？ 这一封信摸起来也厚厚的。 那我继续好了 好吗？可以吗？ 不 行 吗？ 不行吗？不要不要不要！我有一张那个明信片，明信片可以。 以前我们明信片可是可以回十分钟的呢。 没有，今天状况不一样嘛。 啊哈！ 来自于澳洲雪梨 Sydney。 Sydney， 他说 Pokemon Go 澳洲一开放，全澳洲都疯了，都疯了，真的。那现在台湾也开放了，也都疯了。他是 Smith 史密斯，我以前写信给你们，我是以前写信过给你们的小杜，现在叫 Smith。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们，很抱歉，我人在澳洲快要两年了，打工度假签证十月中旬就要到期了。 哎，快了耶。 其实我很喜欢这边的生活，我也很想继续留在澳洲，但学生签太贵了又不好找工作，所以就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在这的工作是砍生菜球， 生菜球 收菜吗？砍 lettuce 跟 baby cost， 反正都是做，就是在砍收生菜的，每天都跟这一大堆的生菜见面，已经跟生菜为伍快要两年的时间，也快厌烦了。诶，都没有换工作哦。不过我工作快结束了，要来完成刚来澳洲的梦想，就是环澳。澳洲这么大诶，环澳 怎么环啊？ 这个好， 还是大点环绕 哦，就是比如 说大城市，大城市，城市，城市， 所以布里斯班就到雪梨，就到坎培拉，然后就到墨尔本了，终于全部都跳过， 环完，环完。 原本二月就要出发，但因我的伙伴金钱上的困难一言再言，就这样最后决定八月初出发，九月中结束。哦，一个月就还得完哦，九月中结束，以一个半月的时间来完成，虽然时间非常非常不够，但我们要去完成这个艰难的梦想，希望旅途上不要任何状况，一切顺利。 谢谢你的明信片，欢迎大家多多写信来我们的马克信箱，我们的地址是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자꾸 너를 되뇌면 yeah 흐릿한 기억 그 끝에 남아 이어진 네 이름 다 날려버릴 거야 줄이 보던 영화도 혼자 보는 지금도 익숙해져야만 해 Don't you wanna know, wanna know 짙게 뵌 너의 향기 지는데

息一下，听广告喽。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名流青史巨作 The End of the World。 风之谷红珠磅礴再现，环球经典发行。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爸爸，我旁边有恐龙耶，这个眼镜好好玩呢。 哇，360度云层飞车好真实，太刺激了。 我终于能成为 F1 赛车手，太帅了。 小七老爷暑假最夯 VR 虚拟实境，戴上眼镜立刻进入超现实世界，更打造真实版赛车场，邀您体验飙风乐趣。 小七老爷03-988-6288。 在爱面前，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This is love。 创作暖男 Eric 周兴哲第二张创作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8月5号新鲜发行 Sony Music。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有人知道是的问题，把烦恼抱到你脑后。飞天内问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粉红猪佩佩。 粉红猪佩佩，玛丽，展信愉快。首先，我仍与大部分听众一样，感谢你们在深夜的陪伴。 THANKSALOT Thanks a lot。 我呢，在高中时期就习惯听广播，伴随读书。事实证明，还是专心读书效果好一点。 当然， 如今我已是两个孩子的妈，一个6岁，一个4岁。4岁真是时光飞逝啊。对了，不知你们有没有留意到龙子龙女入学的 NEWS NEWS。 你不要一直分开来啦。 今年我们家妹妹就是龙女入中班抽签，非常幸运的是排在被取的第一位，也在昨天收到录取通知了，真是太感谢了。 你不要用死人方式念信啦。 再煎熬的错， 不准哭，我不许你哭，你开心 这太的发财一样能解决你们的每日深夜。 听不懂，开心，开心起来，笑 华奈节目。 我是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每天都可以见你们的深夜狂乱节目舒压，真的是再一次的谢谢。暑假你们的杏荒有没有好一点呢？ 暑假没什么人听，但杏荒的确是受到疏解。 大家真神秘啊，那个动态。 对啊， 跟股市一样能预期。要找信纸、信封、写还有寄信啊。对了，还要买一些邮票，真的是有点麻烦。可是写信真的就是有一种温度，非常温暖。祝福你们夏日愉快。你们的旅游书我有买哦。其实不忠实听众我不知道你们出书，可是在博客来发现之后我马上下定。 玛丽的绘画天分我很欣赏，玛丽的文笔很好笑、yeah. 书很用心，推推推。 但现在我们就是遇到瓶颈，我们九月底应该要结稿的。 结什么稿？ 但就是假设 那个能结稿，就是二月的孩子硬生是一样的，只怀胎二月就硬把它生出来是一样的。 但你知道那个日本最近有一个搞笑艺人，然后他得到芥川奖这件事吗？ 马塔尤西。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他就写了那个中篇小说《火花》。嗯。他在写的小说其实就是在讲搞笑艺人 的故事， 对，谐星演艺圈的故事这样子。嗯、访问时候问说他写了就是多久，花多少时间写？嗯。你知道多久吗？ 多久？ 你猜嘛？ 一个月。 哦。没有这么短。如果一个月的话，你不是应该更心怀希望吗？你看一个月可以做出一本小说。 我知道有的人可以啊，可是我知道我不行。哦，半年， 三个月，嗯，对啊，三个月就写完了，厉害。 那个要很高的专注力耶。 你可以的。 不是，我说你。 哦，我不行。我可以的，我可以，我潜力无穷，我可以。 你可以先回信。 我可以，我今天马上就写五篇给你。 也是不用。 哼，我做不到。 这是一个人的自我拉扯，大家听到了吗？ 欸，没有，因为现在写这个真的很痛苦。这不像游记，就是我们好像写一个东西，可是这一次我们在写的东西，要么就是真的算是真的很内心吗？ 蛮内心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可以非常非常内心的。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嗯，写这个反正就是。有很多那个心魔啦。嗯，我是紫色柠檬鱼，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电台哦。但我从小就听飞碟的节目，有记忆以来就在听了。我在小五小六的时候开始听《青春点点点》，那天因为睡不着觉，然后爸妈又不在，我就爬起来打开收音机想听看看，说，诶，现在是什么节目啊？但后来呢，我就听到开门的声音，就吓得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手关收音机，一手关灯，再冲回床上躺平。假装我一直都在睡觉，然后爸爸查房出去之后呢，从上铺有一颗头探了出来，就说：“白痴。”又缩回去。那是我哥。那个时候呢，只是在心里默默翻了白眼。之后只要有时间，就会爬起来偷听。哇，听你们节目五六年了。现在呢，我要过15岁生日了。去年生日前一天是星期天，听到青春点点哈雷路亚，我就想要打电话进去哈。但一听到玛丽跟强强在讨论强强今年生日要去哪庆祝、嗯，还有什么汤姆熊等等的，就知道强强也是明天生日，我就立马 call in， 然后我就去哈雷路亚，但太紧张了，然后电话通了，他就问说：“请问哈雷路亚吗？”啊，我就竟然说不是。啊，他就问说：“那请问你要找谁？”我又愣了一下说：“我是要哈雷路亚。”嗯。然后玉米又顿了一下说：“哦，好，那请稍等一下哦。”在等的时候呢，我真想去撞墙，可是玉米声音真的好好听，又在心里小开心，呵呵呵。后来玛丽接了电话就开始聊，但因为第一次 call in， 先前想说要说的话最后都没有说到，但我最开心的还是跟强强同一天生日。我要分享一件特别的事情，我在国中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被求婚了。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毕业典礼？ 国中毕业典礼 被求婚了。 被求婚了，真的很莫名。虽然不是真的要论及婚嫁，总之来说说这个过程。前一天预演要结束的时候，教官就说明天典礼毕业生进场时间是8点到8点半，意思就是说8点30分前到就好。可是我平常上学时间本来就跟一般同学不太一样啊，因为我家住比较远。我5点半就会起床，我6点吃早餐，我6点25出门，我走20到30分钟才到学校。但因为爸爸要上班的关系，所以还是6点40分才到校。但当天下大雨，学校没什么人，礼堂只有击剑队在晨练。欸，你们国中有击剑队哦？ 酷欸！ 现在越来越多国中有了。 是啊、哦嗯。 对啊，所以就是击剑水准应该会越来越高的。然后和我一个认识的资源班朋友，他也才刚到。碍于礼堂里除了校队之外没有别人，所以我也不敢进去，就在门口闲聊聊啊聊啊聊啊啊！那个他和他的朋友来了，好，求婚者以下以 H 代替，怎样 ？H 哦， 对 ，Hugo， 哈，我以为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会取一样的名字，默契减960分， 会取什么 ？Henry，What why？ 我也不知道欸，我就是有， 我怎么会想到 Henry 呢？ Henry 对我来说很陌生欸。 Henry 怎么会陌生？小亨利啊， 我跟小亨利很不熟。 Super Junior Henry。好，然后呢，他Henry 来了 ，Hugo 来了，到底是 Henry 还是 Hugo 和他朋友来了，还淋雨啊。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雨哈，那、啊、见到面的时候很平常打招呼。那 Hugo 还好意思说，我、哦、干嘛这么早来啊？啊，我就回说，我平常就这个时间到校啊。后来我就听 Hugo 和朋友聊天才知道，这家伙会考完就几乎都没有来学校，都在家睡觉打电脑，因为今天必点，不然的话他才不会来。后来呢，突然冒出一句就说，欸，那你高中要读哪？ Hugo 有点不知所措，他就不回答我问题。然后呢，他把头，总而言之，他就后来才说，我要去高雄读书。 哼， 为什么？读五专？读什么？室内设计。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难过， Hugo 就默默把手机拿出来滑了一下，觉得怪怪的。Hugo 就把手机转过来，他竟然偷拍我，而且我还看镜头诶。Hugo 走过来大方说，来，我们来拍照吧。就这样拍了两张，然后就说，嗯，就留着吧，就把手机收起来。刚好主任秘书来了，而我是助手，帮忙上台递奖分奖状的，就去问有什么要帮忙的。Hugo 也跟来跟秘书说，啊，不然我去学务处再拿两个盘子啊，你去抱两束花这样子。那个花呢是要给导师的，但因为前一天的雨下太大，花会淋湿，所以没有拿到礼堂来。Hugo 没有带伞，就跟朋友借。啊，我们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不知道聊什么。Hugo 就说：“那你要来住我家吗？” 哈？为什么接到这边？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 然后聊到了，那你要来住我家吗？是不是说你将来来高雄要来住我家吗？ 还是直接就是你现在就要来住我家？ 现在没事住你家干嘛 ？Hugo 这小子蛮， 是不是比较适合叫 Hugo， 不适合叫 Henry？ Henry 太蠢了。 对啊 ，Hugo 好坏。 嗯， 我就说你家没人吗？你回你家没人吗？这个、 很怪吗？ 你家没人吗？ 你要来住我家吗？你家没人吗？ 这蛮怪的啊，这会让男生觉得说，哦，是绿灯哦。 可是我觉得是一个蛮直觉的问题耶。 是哦， 你要来住我家吗？你家没人哦。 Hugo 就说可以同房哦。 Hugo 真的很坏哎。 我整个无言了。去的路上就这样打打闹闹的，到了学务处，我拿好盘子，就跟 Hugo 去隔壁拿花。Hugo 左右手各抱一把，每手开伞，所以我就顺手接过一把，然后呢变成 Hugo 跟我同撑一把伞，我们各抱一把花，漫步在雨中。走到一半，他突然转过来笑着开始这样的对话。 Hugo 说，要和我结婚吗？ 哈？ 我就说，走啊，我们去走红地毯。 Hugo 说，那你会煮饭吗？ 哦，玩游戏似的。 会啊。能吃吗？不会拉肚子哦？不会啦。那你会洗衣服吗？嗯，我都手洗啊。啊，好辛苦哦。没关系，习惯了。天哪，好青春啊。那你会生孩子吗？ 而且居然对话记得这么细。 那你会生孩子吗？ 会啊。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生过。哈、啊，好好好，那你要帮我生孩子吗？ 哈？ 你想要？这个对话都好青春哦，青春炸了。 哦 ，Oh my God！ Hugo 说：“嗯，我会是好爸爸的。”我就说：“嗯，那我也会是好妈妈的。” 天哪！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撑伞，我在伞里没淋雨，他却自己淋雨。我正要把伞往 Hugo 那推，他就躲开，又把伞往我这移了这些。我就说：“你干嘛淋雨？”我就想淋啊。然后没有然后，因为就到了，他就收好伞。又摸摸我的头说，乖孩子。我们就去搬水发胸花， Hugo 时不时摸摸我的头，又对我笑，让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典礼结束，我决定跑去 Hugo 他们班。太浪漫对不对？ 最后人想吐。 你说太坏了。 不是，就是摸摸我头又时不时对我笑，我有点想吐。 为什么？ 我可能比较不能接受这个样子的。 还是你想到是我摸摸你的头，我对你笑，所以就是 那我会觉得很好笑。那你对他就是应该真的喜欢他吧？不喜欢的人就摸头又对你笑，你真的觉得干嘛？ 嗯， 后来我就跑去 Hugo 他们班问清楚，他就耸耸肩说：“哦，没有啦，是假的。”我只好笑笑说：“哦，那 问清楚什么啊？ 问清楚说你是真的要跟我结婚吗？我怎么知道？问清楚什么？ 对啊， 问清楚说你刚刚到底在干嘛、啊？ 这要怎么问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问了什么。”我有种被耍的感觉，但再想想，如果 Hugo 的回答是真的的话，那我才投大吧。隔了几天，我要回去学校填志愿，我们时间本来就不一样，想说不会见面吧。没想到我填完志愿，交了报名表，在我家门口就巧遇了 Hugo， 让我愣了一下，打了招呼就进家门了。因为爸爸在，所以也不能说什么。其实我之前就有一点点喜欢 Hugo， 但 Hugo 曾经说过，在高中之前我不会交女朋友，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告白。我们小一小二就同班了， 好啦好啦， 没有什么交集，分班以后才比较多话，在走廊遇到也会哈拉两句。上国中他偶尔会来找我借羽球拍、围裙之类的。有时候 Hugo 走了之后，我们班某些八卦人就会围过来，很暧昧的说：“哦，有奸情。”我也只是摇摇头说：“没有啊，我们只是好朋友。”哦、oh, ，好朋友之类的。从认识 Hugo 以来，我的身高从来都没有超过他，所以 Hugo 每次见到我总是这样说：“哎、欸，你怎么没长高啊？多吃点啊。”或是“哎、欸，长高嘞。”然后摸我的头。这是我和 Hugo 的故事。对了，我想要问马克玛丽，如果遇到同性的同班同学或同办公室的同事 ，everything 都学你，什么事情都学你的话，包括说话、动作、穿着等等等，怎么办？ 可以学到这么像吗？ 学到一模一样？ 对啊，全盘皆学的话，蛮惊人的，有点难以想象。 嗯， 就你应该也不会等到他全盘都学你，才会想说该怎么办吧？ 那假设他真的就全班都学你，他每天都要跟你穿一样，就是我今天我也要穿，就是有荷叶边的那个。 那他怎么知道我今天要穿什么出门？ 我看到你穿，我马上去买一套。我看到你穿，我明天就穿这一套。 我觉得说你穿的也跟我昨天太像了吧？ 哦、oh, ，那他的问题是说可以去跟他说，可以不要学我吗？ 你可以不用说不要跟我一样啊，你可以就像刚刚说，哎，你怎么跟我那么像？ 嗯， 你先看他的反应是什么嘛。Oh. 他是说，对啊，我就是因为看到你穿，我觉得很漂亮，所以我也想要。那你可能会比较 释怀一点， 释怀或是开心，因为别人是称赞你，是觉得你很漂亮，他想要跟你一样。 来了， 但他如果说 他对方就直接回说，我是有在学你哦。 有啊。 欸，你刚好明显怒啊，你刚的脸好明显怒啊。 我跟你说，给你台阶下，你不要不下去。我跟你三阶，你就是给我好好， 怒了 你就给我好好走。我没给你发飙，你先跟我发火。 对啊，他说室友在学你，那怎么办？ 有啊， 然后这就要干架了。 你没有干架，我是在看你回什么。 哦，有啊，就说没有吧，你自恋狂啊。 那个什么就都很像啊，好恶、喔、我就走了， 就丢一句话走 就很恶。 哦、oh, 他说对方就直接回，而且很凶，要怎么办？请求马克 很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有点尴尬，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因为如果像刚刚说，哦，我觉得那个很漂亮，所以我想要买跟你一样的，那其实也要有某种程度的大方或坦率 才讲出来。 对，那你也可以想，他的凶是因为他觉得他被拆穿了，他觉得不好意思。 嗯，最后要分享一个真实的冷笑话，但是我一瞄一眼发现可能会有一点难懂，所以我们就暂时跳过这个真实的冷笑话。这封信呢是在7月19号寄的、欸、 嗯， 写的啦、嗯、然后他要给一个玛丽姐姐收的爱心。 哇、哦、 给你猜。 真的哎， 我来好好 的。那你的力写错了，而且你很少人写这个力， 是 玉字旁的力。会不会打开是一个色情图片？ 怎么可能？ 毕竟 那你应该要给我啊，刚给你干嘛？ 哦、oh, no！ 哎，爱心不好拆 哎。啊，你不会拆爱心哦？我猜。 可以。Dekiru，Happy birthday！Oh yeah！ 可爱又漂亮的玛丽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希望马克信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来信，然后画了一个想象中的我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画你却画你露斗仔。 为什么我要露肚脐啊？ 你是胖虎啊。 Why？ 你是季安吗？ 我是孩子王。 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纯粹人生带来爱与力量。2016国际阿卡贝拉音乐艺术节，世界人声乐团齐聚台东，热血唱响。8月17至20，多场免费精彩演出，详情请洽台东县政府网站或上网搜寻爱上阿卡贝拉。 放暑假就和左右一起功夫放， 跟着我的节操做 1,2,3,4 哈，摆手动起肩膀左右摇摆你的腰哈，跟着我的节操一起起，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有好多礼物在放送。 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左右打天下，甩手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季节吹着冷气，却想象着海边，望着时钟发呆计算时间，沉重的双眼昏睡的感觉，喜欢等着别人，不是又会翘着嘴，也爱薄板奶茶大颗粉圆的滋味，喜欢和你斗嘴聊天，看你装可怜，期待每一天、哦、你的出现，每天上班下班的日子让你觉得累，今天发呆明天开会后厌倦，总是在那反反复复的列车里面，多希望改变这一切，情绪 carry， 对你毫无招架之力 carry， 请你收下冷静。 马克信箱这封信呢，来自于 Wendy， 你还记得 Wendy 是谁吗？ 谁？ 之前乱入我们节目的 Wendy， 要去流浪的 Wendy。 寄信给我，寄明信片给我们了。 对，我现在流浪到罗马尼亚了，目前住在 Brasov B-R-A-S-O-V Brasov 不知道这个 城市。为了要看吸血鬼德古拉的城堡，哈哈，罗马尼亚人都很 nice， 跟台湾人一样热心。虽然他们英文没有很好，可是会很努力的想要帮忙你，非常感人。流浪到现在呢，快二十天了，遇到很多很有趣、很惊险的事情，回去再跟你们分享。谢谢你们，然后如果有收到，可以用脸书跟我说一下嘛，拜托拜托。那如果无聊的话，可以看一下他的 FB， 叫做 Miss Fancy 凡西小姐。嗯，好的，谢谢你，来自罗马尼亚的明信片。 Romania， 不知道你跟姐姐有没有吵架？哎， 嗯，惊险的事情可能就表示有吧。 惊险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会遇到坏人啊。 嗯， 哎，这封信他说希望玛丽来念，他说钟爱玛丽，钟爱。 小明啊，小明， 我先念这一封。这一封信呢，来自于这老听众了。砰砰啊，砰砰，你这封信只用了 3.5 块的邮票，所以被邮局盖了欠资费。 那谁补上了？ 我不知道啊。而且你知道，因为寄一封信要5块钱嘛， 嗯， 所以你贴 3.5， 我们欠 1.5， 但欠 1.5 之后还要付手续费5块钱。所以等于你要付 6.5， 谁付的 我不知道啊。 嗯， 不要为难邮差先生。 嗯， 砰砰他想要听四分位的雨和眼泪。我们电脑有雨和眼泪吗？ 没有。 落下雨和眼泪， 好，这样也算有听到了。 大概有半年没有听啊，这么久他有半年没有听节目了。但我的心里时时刻刻惦记着你们啊。这半年我去当了两场音乐季的摄影志工，认识了好多厉害的人哦，拍了好多喜欢的团，累积了好多作品。现在的我呢，正被等待我修的上千张照片淹没中，希望我能在期限内修完，希望我的肾上腺素快点爆发。对了，其中一场喵喵有去表演，他的现场实在是比 喵喵喵喵喵喵恋感应， 他说他的现场比 YouTube 播出来更洗脑，加上很像什么集体什么神秘仪式的观众。 我去吸引他，我居然没有去看喵喵。 为什么没有？ 我忘了，而且我还记得说有喵喵，我都要去看喵喵。 对啊， 我忘了。 所以你看魏如萱 喵喵那个是我看到魏如萱，然后下去好像就忘了我去看了 Hush， 因为他们好像就在隔壁，我就下来说哦 Hush 哦，然后就进去了。 他说，而且又是那些听众、那些观众都很像集体在做什么神秘仪式，很奇妙，真的很荒唐，再荒唐。参加完这一场音乐季，让我更重新燃起我一直很想做的一件事的欲望，就是改名字。因为有另一个志工跟我同名同姓，导致有很多误会，让我想起 这不就会叫比如说大马克、小马克、马克一号、马克二号。 嗯，让我想起从古至今，我只要认识一个新朋友，和一介绍完我自己，对方第一个反应都是诶我也认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诶 怡君呢？ 对，名字太常见了。最扯的是有一次一个阿姨跟我说，她认识一对妇女的名字跟我和我爸的一模一样，就是爸爸那个爸爸名字跟他爸一样，那个女儿的名字跟你一样。好妙哦。那他们爷爷会不会同一个人啊？ 怎么可能？ 为什么可能？等等， 你以前觉得连续剧演得很扯。 我就是要讲这一件事，我们的默契再加回950。 谢谢。 对啊，就是连续剧编剧都可以说，就是那个要是分送那边都有可能，那也有可能就是我爷爷，然后我有一些就是私生子在外面。 Uh-huh. 我一样，我有定我的族谱啊。 嗯、 uh-huh. ，就是这个外面私生子，我不能让我原生我自己的家庭知道。所以，譬如说，假设我在外面，假设我生了我的自己的家庭生了一个儿子，我在外面那个女人也生了一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我要让他们叫一样的名字，都姓我的姓。 好烦呢、啊！你为什么让他们叫一样的、啊？ 叫一样的名字。然后我还要规定他们未来的子女也要叫一样的名字，这样他们就可以相认，他们就不会发生那个电视剧上面的事情。 好，快把你那个笔记下来，把你的 idea 笔记下来。 他们就不会就是已经爱的死去活来才分。 好了好了， 不是 说今天回信要火力全开吗？ 今天的信太棒了，没有质量均高这样子。 好，马克、玛丽，你们也有认识跟我同名的人吗？我没有哎、欸。然后你们有什么推荐我的字吗？哦，你真的要改名字哦？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字？ 适合什么样的字也太难了吧？ 哦，我可以帮你取一个很怪的名字吗？ 他姓什么？ 他姓吴，我没记错的话吧？ 吴。 哎，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听起来其实没有很好听，可是在国高中的时候，怎么大家没有这样取笑他？是不是他很凶？啊，这也不能在节目上讲。好，然后下学期呢，我要搬到学校附近住，展开我的新生活，还有自给自足的日子了。我还是有养狗的梦想哦，或是养只什么都好。嗯， 养只蟑螂吧。 对啊，你可以养小强啊。嗯。但我超害怕他会离开我那一天。 蟑螂离开你，我想你不会像其他的动物那么难过。 是。 比较能接受他的离开。 是是是。 嗯。没了。嗯。我要一口气回四封 H 先生的信。 好哦。 他的信每一篇都分开。第一个叫语言篇。因为我自己读文学系的，所以常注意身旁人说话用语。如果 AB 都可以表达同一个意思效果，那为什么选用 A 说出口呢？ 嗯。 另外，在台北捷运车厢上看到广告词，征服法国的台湾面膜。在想， 最近在打这个板南线。 我在想，我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广告词吗？ 嗯。 我最后想到的是征服巴黎的脸。虽然修改没有很好，我就是只是想动动脑，反正我就看到个东西就想一想，我那如果是我来做我可以做什么。 蛮不错的啊，这个动脑蛮不错。 真的耶。 但是你的以你刚刚那个文案不需要，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一定会被打枪。 为什么？我征服了很多巴黎的脸耶。 你征服了巴黎的脸没错。 嗯。 但我们是面膜公司。我就是要面膜这两个字。我就是要面膜这个产品这两个字出现在文案上。 嗯，但是如果征服巴黎的脸旁边就有个面膜那个白色的图案，那样也不行吗？ 哦，应该可以。你说征服，你说征服巴黎人的脸， 打所有法国人的脸，这个可能也不会过。 嗯，征服巴黎人的脸可以吧？ 独住篇，独网，独住， 独居， 独诶。这一阵子喜欢到处摆大镜子，让陌生环境入镜子后看那个反射效果，用另外一种角度看世界，用录音机录自己说话，然后认识自己的频率，戴耳机播情歌，对嘴哼唱。我喜欢自己独处，有时候虽然会突然羡慕啊朋友多的人，或是有另外一半的人，可是我不能时时刻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自己喜欢的地方，不受他人的约束。嗯，没了欸。 嗯、啊、 这封信写到一半是不是忘记了 啊？ 是不是你是不是忘记你还没写完？好，包装篇。我在百货业工作，百货业工作最近都有碰到几位客人要买商品送人，然后要我买礼物送人，为什么我朋友都没有说好收到，说不见了。要求包装，然后百货公司有包准的内规包法，但我不熟，只好用人人都会的基本包装法。啊，我手工艺又不太好，短时间内客人在旁边看我包，我又紧张，包出来又丑丑的，希望客人可以谅解。马克、玛丽会拿几种的不同包装方式呢？可是以前在无印良品打工的时候，包装方式都是固定的，没有你天马行空发挥的余地，因为每个袋子有每个袋子的包法，盒子。包装纸缎带怎么弄，那都是有规定的啊。 嗯， 说到别人送礼会注意包装怎么包吗？不会，因为我都很暴力的拆开所有的东西。你在意吗？ 不在意。 MV 篇，我最近迷上观察歌手 MV， 从中发现一些东西。刘若英的后来，你的男孩遇见女孩，然后我不明白，你是读文学相关的，可是为什么你文字的用词跟断句跟逻辑这么奇妙啊？ 因为以前每次 H 先生的信都是我念的呀。 对啊，你要跟我们说发现什么，可是你没有说，就先举了很多例子，然后最后就说梦为寂寞的恋人啊，只打光在眼睛的部分，好性感。马克玛丽有没有喜欢谁的 MV 呢？ 我最近最喜欢的 MV 呢，应该就是吴玛丽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有这么喜欢？ 什么时候要给我钱？ 你要多少钱嘛？ 我要你所有的钱，全部，全部。 但是大家都好像以为有 MV 就可以在那个 KTV 唱到，但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为什么要跟 KTV 谈？是不是？ 嗯，而且你要在 KTV 可以唱得到，他好像要上过那个电视的广告，你要曝光过，而且还要在就是那个不是随便你要上就可以上的， 是哦， 对对，还有一定的 规矩， 对，某个评分以上吧。那我们就来听听《寂寞的恋人》啊。 有谁如愿？ 间谍放送。 无论伤心难过多少次，我们始终相信爱情，因为这就是爱。有种症状让人身体发烫，心跳加速，就算被传染了也不想痊愈。温暖系乐团 HTJ 首张创作 EP 这就是爱烧烫发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王啊，你肚子越来越大，小心代谢症候群哦。 什么是代谢症候群呢？ 腹部肥胖，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就是罹患代谢症候群、心脏病、中风的高危险群。而且腰围过粗，容易引发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你的肚子啊超标喽。 那要怎么办呢？ 多运动，均衡饮食，定期量腰围、量血压，就能提早预防哦。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学院大师讲堂邀请到薛中明、黄子佼、陈建宁、荒山亮、韩贤光、何厚华、陈玉珍、郑风生、吕胜斐、严于农共10位大师，结合讲座及音乐表演，6月至10月免费参加。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粉红猪佩佩。这封信要早点回，能尽量早点回就早点回。7月25号写的榴莲，他最近终于开始我的实习生活了。由于一切我才刚刚起步，所以要忙的事情还没那么多。比起实习，这几天最让我烦心的事情是关于我的情绪管理。因为毕业以后呢，妈妈希望我可以待在家附近实习就好。一来呢，节省住宿费；二来呢，实习的地点就是我的国中母校。应该比较熟悉一点。我不知道我的情绪失控的原因到底是因为刚好正在度过人生其中一段转折期，还是我妈对我的碎念轰炸真的太烦了，或许两个都有吧。只是我对这个转折期间所想的问题真的是让我每天都在为他们烦恼，而且烦恼至极。 又没有人可以问。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有先试着问一些平常比较会跟我聊烦恼的朋友，只是越问总是越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懂我的意思啊， 嗯， 或是他们怎么可以用某种态度来面对我的这些问题呢？有时候我更对他们的用字用词感到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精神崩溃，反正总而言之就非常愤怒就对了， 选错对象说了， 很气。然而我也有问过自己，这样的我是不是需要到心理科啊，身心科或是精神科求诊呢？ 嗯， 只是心中不免对这个门诊怀有一丝的不安，一丝的刻板印象，总认为那都是不太正常的人才去的吧。我真的是属于不太正常的人吗？ 现在还会有人把这个归类成这么不正常？ 嗯，还是蛮多的刻板印象。 嗯， 这个时候呢，心中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不，他们才是不正常的，他们才需要去求诊，你不需要。但是在几个午夜梦回里头，我又会因为这些困扰我的问题不断的浮出，导致我很想求助。这个时候还是会担心，如果我遇到不好的医生，我该怎么办啊？ 换医生啊。 嗯， 这不是你遇到第一个医生，他就是 他就会决定， 对啊，你就一定要跟他配对。 对啊，而且一开始你不是看精神科医生啊，一开始你可以去一些心理諮商中心，就是健康卫生中心诊所，对啊， 嗯， 就有你主要你需要是薪资，就是辅导师，而不是就是、嗯、 开药给你的医师。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找到一个，因为你找的朋友，那大部分的朋友都比较，就我们的批判性比较强。 嗯， 就是听你讲什么，有些人就是很习惯性会回， 哪有怎么 会 回嘴， 还好吧， 会顶嘴，然后或是会用他的想法来告诉说没什么吧，想太多了吧，什么就是这种，那他们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辅导师，应该都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嗯， 对，他们应该都是会好好的听你说完，然后有的人会帮你整理一下你的思绪、 嗯、 有的人会 帮你找出你没有看见的地方， 对，有的人会问你问题，然后让你再去想更多一点点。那每个人的那个方法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他们的态度都是，他们不会用一个批判的态度去批评你、 嗯、 他们不会去批评你的人生，不会批评你的想法，没有错的。然后你愿意踏进来跟找他们，就是很棒的一件，就是一个进步，一个前进。 嗯，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困扰你的话，就去找心理諮商师吧。 嗯， 对。那如果那个諮商师给你的感觉不好，你也不用难过或担心，就 换一个諮商师， 你就去换另外一家诊所。 嗯， 对，你就去找另外人，就是总是会有 一个你愿意想跟他讲，你也觉得他的回应让你觉得非常舒服跟自在的， 然后听得进去，可以帮助到你的人。嗯、希望榴莲你一切都好。 这封信他说，不要念我的名字。有个小问题想跟你们分享，顺便请教你们。从国二开始，我的腿就越来越粗。当然我也想各种方法瘦腿，但我不但没有变瘦，腿还越来越粗。国二那一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妈吉跟我说，欸，你一天齁、哦、深蹲100下你就会瘦。我姐从80公斤瘦到60几公斤。 哇，你妈吉弟，对。 我就听了她的话做了好一阵子，也没有瘦下来啊，我就放弃了。 一天100下， 之后几个月，欸，我觉得第一次初学的你第一天做100下很不 OK， 有点 hardcore。 对啊，我忘了谁告诉我说，做深蹲之后一定得拉筋，不然会长肌肉。总而言之，我做了非常多瘦腿运动，却觉得好像都没有效果。是不是我真的肌肉太多呢？有的时候我会困惑，那些网络上的瘦腿运动会不会有区分什么说脂肪啊，还是什么是肌肉？每一次我想到这个，我就不敢再继续做下去。你们有办法帮我解答吗？真的能瘦腿吗？有推荐的运动或书吗？然后做完这些运动都一定要拉筋吗？那拉筋要拉多久？做所有运动做完都要拉筋，没错。 对啊，拉筋要拉多久？5分钟、10分钟、15分钟？ 嗯，然后 10分钟。 我自己也是觉得腿是一个非常难， 应该说局部雕塑都很难， 对，除非你是一个超级大胖子，你整体瘦下来，你但会觉得说，哇，腿细了，干嘛干嘛、嗯。可是我不知道你的体重，你是想从哪边到哪，还是其实你也还好？可是你就是只是一直觉得我的腿就是粗，它就是壮，它就是不像外面的那些女生那么细。可 可是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的腿到底是肌肉还是脂肪，这个差别都很大。 对，但是只能跟你说，如果你认真做运动，它会变得紧实，嗯，它会变得很 fit。可是 fit 是不是就是你眼中的瘦呢？那也未必。嗯 嗯，所以就是如果你要瘦的话，基本上你要先知道你的肉是肥肉、是脂肪还是肌肉。肥肉、脂肪要消掉的话，你就是要做全身的有氧。 而且现在的那个健身说太多了啦，茉莉啊、肌肉妈妈啊，就仿过好多、哦。而且网络上你搜寻很多，我觉得搜寻很多人的部落格，他也会很。其实你要查什么是脂肪，什么是肌肉，那些。规矩那些名词或是怎么转变，网络上一定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解答告诉你，你一定都可以找到答案的。 有事者事竟成， 马克信箱期待大家的来信。小明的信比较长，来不及念，还有很多很多人信哦，好开心啊！大家持续写信给我们好吗？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不管你做任何决定，究竟爱我还是逃避 ？Sorry， 我还是不会放弃，我还是不会放弃爱你。放松 少女时代的万能主唱太妍 Why 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现姻缘女王实力的闪电回归，太妍 Why？带你远离烦闷，重新出发。知道电影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 中西乐章百年经典， 土地传唱原声歌谣， 传统戏曲跨界新传， 今夏戏曲与传艺音乐出版界的盛宴，第2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8月13日晚上7点，国立传艺中心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 8月14日晚上6点，东森超市全程转播。 传艺金曲邀您一同品戏赏乐。 以上广告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提供。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最后一个段落，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周末你要干嘛呢？ 这个周末没事呢，做体检 哦， 害怕死掉 哦。那你现在不就完全不能口再渴都不能喝水 ？Yes， 好的，如果你很久没有健康检查了，甚至前几天我才在说你有多久没有去看牙医检查你的牙齿了呢，是不是记得该预约一下勒。节目最后呢，我唱的歌曲来自于杰利 Baking Holiday、哦，就顾不听哎，上回大家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拜拜。 这个轻松浪漫周末，将我最爱的甜点跟你一起享受。如果你喜欢这种滋味，就让我好好准备，动手为你烘焙最美味的气泡。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yeah, oh baking holiday.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好想跟你一起度过这个轻松浪漫周末，将我最爱的甜点跟你一起享受。如果你喜欢这种滋味，就让我好好准备，动手为你烘焙最美味的气泡。只想跟你一起浸泡一整个甜蜜浪漫周末，喝杯咖啡聊聊你的生活，纯粹只是跟你分享我最拿手的绝活，诚心诚意献上最甜美的礼物。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yeah, oh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yeah, oh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yeah, oh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随着微风轻轻飘，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yeah, oh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yeah, oh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yeah, oh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yeah, oh. Baking holiday, baking holiday, woo. 在瑞士，每走一步都是人间仙境。跟着瑞士深度旅游专家泰永旅行社， 一次饱览欧洲五大名峰、五大高山蓝湖，看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冰河列车，行家级的高品质规划，精选的食宿安排，瑞士风情尽收眼底。 瑞士旅游专家泰永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花花世界真假难辨，人云亦云，做贼喊贼。 我心中一直言不悔。 黑米戴佩妮全新创作大碟，同名主打推荐《贼》，吴乐佛出品，8月13种子音乐好贼发行。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 周星哲，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内外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你想过每隔10年办一次同学会会是什么样子吗？从比车、比薪水、比另一半，到聊老公、聊小孩，聊完再从头来，到椅子一次比一次少了几把。 全民大剧团口碑加演同学会，13座金钟奖影帝影后同。